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如果城市是一张音乐地图，你想生活在哪？ 生活在哪一种风格？ 国家大剧院，鸟巢， 北京欢迎你， 王府井。无论你在哪里，九七四在这里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 掌声作为是时间的节拍，听到这段音乐，你有什么的联想？我想到黎明的第一缕光线，无声的会透过庭院，夜梢间的晨雾开始耀眼，一开始是安静的、幽深的林荫道旁，然后长廊里会有时光流转过百年，不变的季节更替中。编辑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2022年1月3号14:04，我是古月。2022年22岁的古典也流行向你问好。这首曲子叫做《无所畏惧》，送给春前的你我。2022年就是。让我们起飞，继续勇往直前吧，就像这首曲子 Nothing to Fear。 我不知道今天你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我觉得是一种鼓舞我们的音乐，所以下面这首跨界曲也送给你，叫做《魔鬼与天使》。在新年的第一期古典流行中 Spaventarti dormi Sono il diavolo Io che nei tuoi sogni ormai ogni notte scivolo Ascolti ed io so già Che vuoi da me un altro sogno che non hai osato credere mai Un sogno che al mattino non racconterà Sperando solo un po' che non sia veri mai Tutti dai così solo per metà A metà fra il sogno e la realtà All'alba giù dal lettoSono l'angelo Sei bella ancora un po' assonnata Dimmelo C'è posto anche per me Accanto a te Per tutto il giorno Io potrei Darti l'anima Vuoi Sarò per te l'amico più sincero di lealtà e qui dal posto mio mi darò così mai solo a metà tra il sogno e la realtà e resto fermo qui tanto i sogni tuoi qui ti porteranno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 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很难得我们完整听了一个乐章，整整的一个乐章，布拉姆斯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布拉姆斯其实这一首也是献给新年的礼物，因为这首作品的首演时间是1879年的元旦，是在莱比锡 Grandhausen 出演的，当时是布拉姆斯亲自指挥，约阿希姆担任小提琴独奏。还记得在12月31号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说古典与流行，无论听到怎样的跨界，怎样的爵士，但是我最终希望你爱上古典。当时也听过克刚演奏的布拉姆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乐章，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而说到克刚，这首作品的版本也很早了，是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康德拉辛指挥的，在1965年的版本。在音乐中看看大家在说什么，我看到很多好朋友在问候新年，同时也在签到啊，也说2022年曲播说了第一次签到好别致的开场曲，是指刚才的那首绝不妥协吗？还有朋友问了，哎，今天有节目吗？哎呀，还是老听众，今天有啊，大家可能因为在休息期间觉得今天好像是周末，但是今天是星期一，2022年的古典流行播出的时间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小月老师今天讲解少了，大家难道不想在节日期间多听点音乐吗？我是想很好的完整的给大家听过刚才的那一个乐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当然今天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音乐来和你一起分享。如果说刚才这首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古典，那接下来也给你带来一首你会在古典流行听到的，但是我觉得有着新年的问候的歌，童声演唱的对声协奏曲。

然后人生坎坷，戏剧变化，喜悦，欢愉，胜利，转调之后，衰老，悲伤。我觉得巴哈就是这样，用他的音符呼唤出了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在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里，当然要听巴哈。这个版本来自于小提琴大师米尔斯坦。三钢琴协奏曲面前练得疯狂，但是巴哈呢，如果这样练巴哈也很可能会疯魔起来啊。古典流行正在直播， Thank you. 所有最快乐的事来自这支曲。其实你能想象吗？它其实只是007系列电影其中的一段优美的音乐，在那么多的系列影片当中，也许已经将它遗忘，但是音乐美好的气氛却留下来了。怪带虫说，渲染气氛很美妙，像歌剧，也很适合刚才这段话呀。想象着躺在绿草成荫的湖边，看着远方的雪峰，是雪山吗？吹着微凉的湖风，听着美妙的音乐，十分惬意。而刚才安卓也说得好，在二班的安卓说了，一觉醒来就是新的一天，再一转眼就是一年，世事在变，唯有音乐是永恒的。是啊，在31号那天节目当中，我也不停地在说，世事都在改变，21世纪变化更为巨大。有什么一直都在不变的是时间，还有那些恒久远的艺术。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